8月10号骚动音乐啊。 Hi! 大家好，咁我哋都预告下啱6点钟就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係 Anson Low 嘅。 咁、yeah, 今日已经好多人inbox 緊我哋啊，你记得叫啊教主飲多啲水啊，我哋得㗎啦，会转达㗎啦咁样。 好啦，咁啊讲 今日咧， 今日你想讲咩？见你好似心情麻麻地， 好狼狈啊！翻到嚟公司嗰个狼狈嘅程度系，话说即系今朝九点零啦，咁啊搭巴士翻工啦，遇上一落车，系真系一落车，啪咁样落雨、啊，大佬，即系嗰种措手不及系咧，今日系令我领略咗一个好深刻嘅道理。就是穷人不要在九龙塘翻工， 只是九龙塘咩？我应该不止 因为我在九龙塘翻工啊嘛， 系 所以 第一身 会觉得是九龙塘咯。即如果假设我在中环翻工，我就会话穷人不要在中环翻工咁样嘅道理啦。 OK， 因为咧话说今日冇预计，即我又衰啦，今朝冇睇天气报告啦，而我屋企出门口嘅时候都系晴朗嘅，都唔系话好天阴嗰一种。咁然后点知一出到嚟九龙嘅时候咧，就砰一声落大雨咯，系成个人湿晒，系成个人湿晒。而我系比较好彩啦，因为我带咗把缩骨遮啦。我见到同车人有啲落车嘅女仔好惨， 佢 连遮都冇带，咁。 你应该出手帮 我都想帮的其实，但是第一真的很大雨啦，第二我话是缩骨遮啦，咁第三又不是那么好意思， 第三重点是结了婚啦， 所以就不是那么好意思啦，那个女仔就咁然后呢即重点就是我回来发现哇成身由头湿到落脚，成对鞋系同埋啲袜咧系揸到出水嘅，咁啊终于明白细细个点解妈妈要我带一对袜同埋带嗰啲胶袋翻学啊？ 有噶， 你有冇试过？妈妈冇咩？嗰阵时咧，佢要细个嘅时候翻学啊嘛，佢会咧落亲逢亲雨季，佢就会摆定两个胶袋喺我书包度做乜嘢咧？就系、是、落大雨嘅时候搵个胶袋扎起成只脚。 哦，咁嗰啲我见过， 塞入只鞋嗰度，即系仲要两条橡筋箍。 土炮防水法 系啦，土炮防水法，系肉酸嘅，但系好有效 嘅，好有用 啊，起码你唔会成日噏住啦。咁但系冇办法啦，我已经成身湿晒，翻到公司嘅时候噏住啦，咁样。最辛苦就系只脚啦，因为嗰个物真系噏嘅程度系。你又唔好意思喺个 office 嗰度除晒对鞋咁样晾喺公司，即系俾人闹噶嘛，好唔卫生噶嘛咁样。咁于是乎，我喺 lunch 嘅时候做一个决定，就系落去呢、這、一个九龙塘嘅大型商场嗰度食 lunch， 顺便 买拖鞋。 买拖鞋啦。咁但系穷人买拖鞋原来都好惨嘅，因为喺九龙塘咧，我最初谂住揾一对平平地100蚊楼下嘅沙滩拖咁样啦，即系 着出街有咩铺头会有啊？ 系啦，即系着出街又唔会太突兀啦，即系都好似你office 着 office 出去都得噶嘛。咁冇谂咗好多铺头。都好似嗰啲有加lock 字头嗰间，即系乜都有啊嘛，嗰间咧佢冇，佢直头今季佢冇出啊！我问个店员，我哋今季冇出拖鞋喎、啊，咁样咁我走啦。 我而家即刻联想到，如果你喺九龙塘要买，你都系嗰几间噶咋 ？H 字头间连锁啦， 系啦，嗰间即系好多沙滩嘢啦。跟住我入咗 H 字头嗰间咧，即系卖啲好阳光气息嗰间咧。即系啲店员都靓靓女女咁样噶嘛，跟住然后入去即系顺便即系睇下拖鞋，又睇下啲店员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咧，我望一望对拖鞋，哇，三嚿水， 咁贵啊， 好贵， 嗰间要 真系好贵，三嚿水，我即刻摆低掉头走咗嘅，咁买唔到啦。咁然后最后行咗成，我真系行到好猛啊！即系你要知道，已经个人系噏住只脚噶嘛，跟住你要喺个商场度走走趯趯买极都买唔到，即系嗰种心情系猛到咧，直头唉想算啦，不如翻屋企啦咁样。 我赤脚啦，盘劈啦，个人咁样 盘劈啦咁，但系最后冇办法啦，咁就去咗啲即系连锁店。 呢个日本嗰、那个 系啦，日本嗰间。 而家呢度应该系。无字头嗰、那个 唔系无字头，呢、這个系 U 字头嗰间。 系啦 ，U 字头嗰度， 呢个系家居拖鞋嚟噶， 系啊，买咗对家居拖。我问个店员，我每一次入铺头，我就问有冇拖鞋卖啊，好辛苦啊，咁样。跟住佢话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得家居拖鞋要，你啱唔啱啊？咁样，哦，唔紧要啦，家居拖鞋照杀啦，几多钱啊？ 你系翻公司换啦，定系你沿路翻嚟已经着住？ 翻公司换，哦，因为无谓，即系家居拖鞋咧，踩出街个感觉系好核突嘅， 好家居咯， 即系同埋好似好污糟咁，即系你搞到对拖鞋好污糟，周围踩，咁所以我就翻到嚟公司就哇，终于而家舒服晒啦，换咗对家居拖鞋咁， 好正啊！你今日个look好想影低佢啊！ 晏啲啦， 因为头先点样发现咧，就我哋喺 office 嘅时候，倾完嘢咁准备落嚟，然后起身嘅嗰一刻，我唔小心踩到阿斌只脚啦，咁啊，哎 sorry 啊咁，然后一耷低头望，咦，点解你对鞋咁搞笑嘅？点解个质地咁薄，咁少布嘅？好似 系啊，唔系我最初咧，其实佢都接近我想买嗰啲，但我本身系想买嗰啲咧，嗰啲胶拖鞋咧，而家咪个头好大粒住咁样嗰啲咧， 就 系恐龙脚咁嗰啲噶嘛，咁我又揾唔到。揾到嗰啲又貴喎，咁所以即係教曉咗我道理咯。 你 窮人唔好翻九龍塘。 咁點解你唔落樂富咧？樂富嗱，即刻就聯想到有一啲細嘅士多啊。 是的，但是我啱啱约咗朋友喺九龙塘食饭，冇办法啦。 转地方食啦，或者食完之后搭一个站去乐富买完之后再搭返 shuttle 上 嚟。唔系呢啲咁奢侈行为系波城先做得出㗎嘛。 唔系啊，你听唔到重点系咩？搭返 shuttle 上嚟啊，你搭一个站几蚊。 可以悭一程添。 分分钟嗰对拖鞋平过你而家买嘅。 系，但系即系我深信今日好多返工嘅朋友仔会有我呢种感觉啊，即系嗰种猛呢系唔系话猛你一个半个钟啊，系猛一日㗎。即系由其我哋公司叫做好啲啦，即系啲同事系包容啲，即系佢见到我着住啲家居拖鞋，佢唔会话啊你咁唔卫生嘅乜乜，即系都大家都好包容。咁但系我都听到有啲朋友仔佢哋公司系好严谨嘅，即系可能着条裤啊条裙短少少又俾人闹啊，着对拖鞋又话啊你做乜踢拖翻工啊，你有冇尊重噶，有冇卫生常识噶咁样。咁我觉得我会体谅嗰种好猛整嘅感觉。希望大家如果有啲同事身边见到佢成身湿晒，唔好怪佢换拖鞋，系啦，包容多啲，俾多少爱，我觉得呢个世界好需要爱喺呢一刻，系因为大雨嘅底下咧，系每人我觉得翻工都已经好伟大噶，咁样咯。 你谂下，如果着住西装嘅朋友，其实嗰啲又系好夸张噶，你点换啫？同埋你西装有阵时你 系 攞嚟见客噶嘛？ 系冇错冇错， 见客啊成咁，咁啊湿咗嗰件西装褛咁。我怎样换？因为有时不是只是你的叔骨遮还是大遮的问题，而是你出到去外面横风横雨，这么多人上班，大家都拿起把遮，你只要有高度之差，啲水就會滴落嚟 嘅。係係係， 隔離嗰個把遮低過你把遮咧，咁佢啲水就會流落嚟。 即係我呢啲高度咧，就一定係著西裝翻工會濕曬嗰啲咯。即係嗰個西裝係會濕到透啊。係 啊， 即係入邊你最好打件底啦。如果唔係，一定會成身都睇到嗰啲嚟㗎啦。就 所以，因為我有啲朋友都係佢嘅嗰份工作嘅衣服係必須要著住全套嘅西裝。 係 咁啊，落雨天嘅時候佢就醒目啲嘅，因為佢平日翻工佢都係孭一個。防水背囊啦，首先即系黑色嗰啲，好上班族嗰啲，咁即系冇乜叫做款可言噶啦。佢就会将某一啲嘅 item 咧放喺个背囊嗰度，翻到公司先着上去。 系 翻工嘅过程，例如佢嗰条裤有机会系比较 casual 啲嘅短裤， 系 然后佢真系踢拖翻学翻工。对鞋啊，袜就放晒喺背囊咯，然后翻到去公司先至换嗰套衫。 哎，好伟大嘅发明啊！呢、这个 咁佢就可以勉却咗你头先讲嗰种 痛苦 啦，湿晒啦。咁因为有阵时候你面嗰对鞋湿咗，我当你可以带多对士兵袜翻去换咧。 系 咁皮鞋可能好啲，我哋着波鞋嗰啲咁，佢吸晒水，你换咗对袜，其实你都系湿湿 淋。唔争系对袜都会湿埋咯，即系新换嗰对都会湿埋咯，真系好难搞嘅。 系啊， 所以我觉得咧，我而家好希望有一个 product 嘅出现啊，即系尽快有人可以实现呢个梦想，就系、是如果有啲拖鞋厂咧，可以设计一啲西装嗰啲鞋款嘅拖鞋，即系胶咁样，但系即系嗰种胶要令面黑色咧，望落去以为真系 真係西裝嘅鞋嚟， 即 係 皮鞋嚟嘅， 皮鞋嚟嘅。咁就咁呢個發明，我覺得係第一會好暢銷啦。第二，我覺得係造福人群嘅， 但係佢唔係好貴喎，四五百都要，你知 咁你買對皮鞋都要啦。 係啊，我知啊，咁咪貴咯，都係。 我覺得值啊。起碼你呃到人喎、哦、你可以返工，你諗下穿住對拖鞋咁樣嘅皮鞋周圍走400元，唔會俾人鬧，冇人會 challenge 你。我覺得值啊。 我 feel 你今日有一種好唔耐煩，同埋有一種嬲嘅感覺。 有啊，真係好，我而家嗰個鼓噪嘅感覺係開始好少少，因為但我知道我即將要面臨收工呢，唔知一陣會唔會落雨。而家雷暴警告冇咗，我就安心啲嘅。如果一陣我又見返有雷暴警告的話呢，我又會再燥咗一日㗎啦，我已經。我都唔知點樣去抒發到嗰一種猛僵嘅狀態。 今日真係好猛，我今日翻嚟公司見到佢嘅狀態已經係咁樣。 同埋你通常見到我個人好少可一輪嘴咁樣，係咁唔停咁講啊嘛。你見到我呢個狀態就知道嗰一個 mood 唔係咁好啦。 咁你呢一對就可以放喺公司咯。 係啊， 呢對拖鞋長期家居拖鞋放喺公司，落雨天有咩你咪換咯。 我要感謝發明拖鞋嘅人。今日想带出嘅就系咁多。 如果今日系全程点歌大行动啊，我谂个题就会变成想点歌俾发明拖鞋个人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咯。咁你但系你就好啲啦。 因为我系怕麻烦嘅，咁所以如果落雨天，我成日都系噶啦。首先遮就会唔记得带啦，因为我真系解释唔到噶。你明知出门口望到出边有微 都系唔带， 会有一种侥幸嘅心态。 唔怕啦， 系啦，我谂有一啲朋友系同我一样，都有一种侥幸嘅心态，觉得冇嘢嘅，咁细雨啱啱落到楼下就已经停啦，或者唔会揼湿啦，过条马路啫，咁系啦，呢、這个世界冇咁多侥幸。 因为咧，我系咁噶，我系我已经有呢个教训好耐噶啦。逢亲我带遮咧，佢就唔落雨嘅。我唔带遮咧，佢就落到嘭嘭声。 遮唔系攞嚟挡雨噶嘛，系护身符嚟。 系护身符嚟噶，即系同嗰啲嗰啲叫咩嗰啲太阳公仔咧，人哋 晴天公仔， 晴天公仔系一样道理。太阳公仔、晴天公仔系一样道理噶。其实你带喺身系求个安心噶咋，系啊。佢通常都系你带遮，佢就唔落雨噶啦，好吓人憎噶。咁咯，咁我所以长期我就醒嘅，我就带住把缩骨遮喺个背囊嗰度，咁祈求嗰日我出门口就唔好落雨啦，咁样咯。 所以今日啊。揀呢一首歌，我諗都有啲相類近嘅情況，即係大家平時翻工出出入入啊，嗰個其實最辛苦就係嗰個搭車啊，翻工過程要面對住又落雨啦，又擠迫啦，又多人啦咁。咁阿斌選擇嘅釋放嘅方法就啱啱咁樣講啦， 同埋去買拖鞋 啦。而呢位朋友咧，佢選擇釋放嘅方法就係寫首歌。呢首歌嘅歌名係條巴士路線960。讲紧由屯门坐嗰啲过海隧道嘅巴士， 一辈子无限可能，为何每日如是沿着原路慢行？车贴车，前面很近，你我他滞留大桥，满极亦强忍。了又行了，行了又停了。可有 索，我想不想到那彼岸。如果有期望，为何习惯困境里蹉跎，其实我想怎过，行了又停了， 他名字是 Monkey 薛德勇的这首96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成立48年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解散，教协向全体会员发信表示，理事会昨晚一致通过解散教协，并立即启动相关程序，将按会章同法例处理，目标是有序合理做好解散工作，包括尽快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做好200名职员的遣散安排，并即时停止处理新入会和续会申请，以及停止就公共事务作评论和参与。至於權益和投訴部將不接受新個案或查詢，會盡快完成現有個案。教協會長馮偉雲在記者會表示，近幾年社會、經濟及政治都產生巨大變化，近年更感受巨大壓力，理事會盡努力希望尋求可行方案延續教協，但仍然看不到前景，近幾日決定解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將加快興建體育學院新設施大樓，目標2024年6月完工。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鍾博光認為，政府除了著眼體院的發展，亦要推動基層運動培訓，政府可以在用地上做規劃，或者研究由康文署和學校合作提供訓練場地。他又建議政府在各大學增加針對運動員的學額，並研究在中學為需要接受訓練的運動員提供彈性上學安排，容許將學年延長至7年或8年，讓有意成為全職運動員的學生兼顧學業和培訓，無需中途放棄訓練。前年721元朗西鐵站暴動案，其中一名被告鄧懷森被判監7年，他的太太表示，丈夫在福利官的協助下正就案件申請上訴和法律援助。鄧太表示，丈夫在4月曾經進行兩次眼部手術，最大問題是眼睛有事，正住在院所醫院。721案在上個月判刑，5名被告被裁定暴動等罪罪成，另外兩人認罪，7名被告被判監3年6個月至7年，其中鄧懷森被裁定兩項暴動，一項有意圖傷人和一項串謀有意圖傷人罪罪成，判監7年。案中第一被告黃兆榮被裁定無罪，律政司早前已就裁決提出上訴。日本東京都新增2612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較一星期前少近1100人，但重症患者人數較前一日增加19人，達到創新高的176人。日本放送協會報導，一名有緊急需要的確診病人被大約120間醫療機構拒收。報導說，一名50多歲男患者月初出現發燒症狀，經檢測後確診，在家中休養，但兩日後開始出現呼吸困難等嚴重症狀，需要送院，但醫護人員花了超過5小時才找到醫院接收這名病人。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朝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光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真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再 呢个歌手展露自己脆弱一面，我觉得好多人会话系咪博同情咧，但我觉得反而唔系，而系面对自己一个过程。然后你会想睇佢原路点样过，同埋最后点样克服到自己嘅心结嘅。 好心都拿来浪费，自卑更显得超费，急于交心又像献世。良善才情愿吃亏，难道我被考试未入围，靠别人才能作弊，无奈我没资格做话题，犹如唇边一粒米，黏在嘴巴仍被觉得污秽，早知藏着了什么太多，我天生小傻，连笑都怯懦，连对也怕出错，形势要吃禁果，仍然浪漫信任人之初，人性来吧凶我，谁可诋毁我这废柴无助，有几多个未望别人扶持我， 他名字是小肥，推出一首全新的派台作品，同样都是面对着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心魔，有这首名字叫废柴的派台作品。 小竟沦为自卑，未想太过懂得交际，个性也可以被设计，埋弄率真，仍自觉虚伪，成年脆弱，犹如猫狗都有火，无谓

逐拍你的拖 50-50 Rider 玩失中玩到要玩侦探去查 50-50 Rider 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 其实由丽英的叫做 Free Rider， 不知道你学业上工作上有没有曾经遇到这种人呢？今天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好看你自小受什么教育的。 我乖乖的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我曳曳的夹令，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思神经。 边位受罚，边位仍然太正经罚，边位受罚，边位仍然怕到。 Joyce 嘅新派台作品， 率先宣布我已失常。 歌曲名字叫做《罚你》啊。 官方宣布个个失常。 之后再有两人感染。扬州当局话，广宁区湾头镇一个检测站因为设置不规范以及组织混乱，导致多名民众接触一名确诊患者，爆发集体感染。至今有35人确诊，他们再衍生三代传播。当局已经向镇内多名干部发出警告处分。南京市卫健委表示，截至昨日第六轮核酸检测发现两宗确诊，其中一宗涉及四个月大婴儿，是早前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沙田的雨量更超过1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的意外。较早前钻石山大磡道去龙翔道方向近智联静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就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来回方向近坪石村一段车多挤塞，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布花园，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就在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油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考明街。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一段車多，龍尾在安定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出屯門公路一段都是車多繁忙的。而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車。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以及沙頭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嶺。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今日呢位嘉宾，佢真系忙到连觉都唔得闲瞓咁滞噶啦，不如送句嘢俾佢醒神下啦。 呢一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祝愿嚟嘅，听住啦。 哇！你同啲女仔一样激动到走晒音啊！ 首先欢迎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由 Anson Low 卢汉廷嘅。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我哋呢一卷嘅卷轴咧，我哋就首先交俾阿斌咧，将呢个礼物送俾阿 Anson Low 先嘅。 好啊，好紧张啊。 哇，多谢啊。 手震嚟啊， 系啦， 有翻 Anson Low 嘅应援色， 就系粉红色啦。因为我哋监制佢开始咧，即系写英文啊等等，开始转色啊玩到。 哇，捞起啊！ 系啦，嗱，因为咧。嗰、那個緣分係咁樣嘅，本身咧，我哋嗰陣時諗緊啊，今次送俾 Anson Low 送咩嘅字咧？咁我哋就諗起啊，撈起呢一樣，即係大家食嘢嘅時候會有嘅一種菜式啦，即係都寓意係好嘢。咁我哋本身都 hold 住咗咧，就唔用呢一個住嘅。 係 點知咧？今日之前又咁啱見到咧，你喺 social media 嗰度又真係整緊一個撈起咁， 係一個炒飯， 冇錯。 咁我就覺得係整定㗎啦，我哋一定要用呢一句嚟送俾你， 天意 係啦，亦都加埋即係風生水起。这个祝愿啦， 寓意非常好嘅。 这一卷卷轴俾你嘅， 多谢胜利归言。 咁我想知道，即系首先问翻嗰段片嗰日，即系因为听说你素来有呢个 Mira 啊， 厨神啦， 嗱嗱嗱，唔系说话咪咁讲嘅，我唔认同嘅。 而家系咪唔系啦？已经 唔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识煮嘢，即系识煮嘢食呢个 term， 其实唔一定话要识。煮好好嘅嘢食先叫識煮嘢食噶嘛，即係我純粹識煮嘢食。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唔好食定係好食，都係一個好主觀嘅嘅感覺嚟嘅，係啦。咁我覺得好食咪得咯。 所以拿手去非主流啊，非主流嘅煮嘢食方法。 我煮面都好叻 㗎，係啦，我都唔差噶煮面。 你有冇話中意整啲咩食咧？平時 煮 都係面係嘛？ 係啊，唔係其實我唔係講真，其實我好少煮嘢食嘅平時 係 係咁，所以如果我對上一次煮都真系宵夜嘅时候自己煮过公仔面食咁啊， 有冇特别讲究嘅自己整嗰啲面？即系有啲人系中意原汁原味啦，有啲中意要加呢样嗰样落去噶嘛？ 我系好唔健康嘅，我唔知系咪咁样讲系咪唔应该讲出嚟。嗱，我系煮个面啦，咁跟住我系一定即系就算落咗啲调味粉咧，因为我自己中意食好咸嘅嘢， 如 果宵夜我都仲拣咗呢个公仔面嚟食，即系代表我好想放肆啦，咁我就会加啲鸡粉落去。味再咸啲，咁同埋之后我最后屘会落两隻蛋落去，就好似个汤有啲蛋浆半熟半生嘅嗰种感， 哇蛋 又可以捞起，哇好正噶，入口滑好多噶， 风生水起啊！ 咁啊嗰日我哋见到个 social media 个 post 啊，即系做嗰、那个即系捞起嗰、那個，系咪嗰次即系一个食饭嘅场合，跟住就啊，不如试下落 炒饭 做下呢一样嘢 啊？系啊，嗰个饭局其实本身系一个工作嘅饭局嚟嘅，系啦，倾紧一啲 project， 系 咁跟住食下饭嘅时候，突然间发仔就话：喂 ，Anson， 见师傅炒得咁开心，不如你都落。场即系 show 几首俾大家睇下啦，咁样。 系， 因为嗰日就即刻啤住发仔，你玩嘢， 用个 show 几首你同你讲。 咁我就系啦，俾啲嘢大家睇下咁样。 嗯，系啦，咁啊，因为嗰即系呢个捞起嘅呢一样叫做传统嘅食物，都有一个好嘅意思，即系风生水，好似我哋啱啱嗰句咁样样啦。 系， 咁我觉得呢一个嘅状态，可能喺一啲你嘅 fans 啊，或者一啲其他朋友心目中睇到而家嘅 Anson Low 的，而且个状态都似系呢个即系事业上面都几好成绩啊， 绝对系风生水， 即系音乐上面啦，跟住之前有剧集啊，诸如此类咁啦。在你自己心目中，你自己会怎样形容现在自己工作上面的状态呢？ 而家工作上呢，其实是一种我什么都没想的。 嗯， 因为反而可能出道的时候反而还想得多一点。咁可能因为可能出道的时候时间就即是想东西的时间多一点。咁现在可能本身其实睡觉的时间都不是很多。咁所以其实都没有说究竟想啊，现在 多嘅支持者嘅声音多唔多啊？少唔少啊？定系点？其实每一日都系啊，做好今日嘅工作就 OK 啦，咁样嘅感觉。 系，因为都见到 Anson Low 都攰，即系工作物程都，因为我成日夜瞓，我都每次开 IG 就见到，咦，呢个人仲做紧嘢，或者啱啱收工冇耐啫。 你哋个时间系升到啊，系嘛？ 咁但系喺可能屋企人嘅心目中，因为我记得我哋上次苏动音乐同你做访问嘅时候，都有讲翻以前可能点样样开始跳舞嘅时候，都要停一停，谂一谂，即系要考虑一下，同屋企人去讲，去全身投入去做跳舞啦。咁而家直情系由即系教舞啊，跳舞直情变成咗做 artist 啦。即系佢哋望住而家嘅你，经历咗呢几年嘅时间嘅时候，佢哋有冇都同你讲阿仔加油啊？即系嗰啲咁样样嘅，倾到呢啲偈咧都。 我爹哋同我妈咪系好唔同嘅 approach 嘅。我妈咪就系一个。永远都好少赞我嘅一个人嚟嘅，好多时就算譬如大叔丁我播出街咁样啦，其实佢每一集佢都系俾咗好多，即系嗰个位你，我觉得阿仔你做得唔咁好，即系佢系 keep 住俾一啲好 实际嘅意见， 系啦，意见型嘅，咁所以我其实 even 到今日。我都好少话听妈咪我答，哇阿仔点啊咁样，即系佢冇呢一个感觉嘅。但我爹哋就系完全相反嘅，即系我爹哋系一个好热情啦，同埋即系我成日形容我爹哋为一个猛粉嘅，因为咧喺佢心目中咧，我做所有嘢佢都觉得好好，系最好。即系 even 我转咗发型又好，或者我突然间出咗首新歌，佢都话哇呢首歌点啊，好听啊，好中意啊，一定点咁样，即系。佢完全冇，我覺得佢係冇經過思考嘅，純粹係 100% 支持自己一齊做緊嘅嘢咁。 O、okay, K， 一陣嘅飯好開心，但係比較起即係啱啱講到媽咪嗰一種都有少少嚴謹嘅方式喺入邊啦。即係你自己會覺得係花姐嘅 comment 會大壓力啲，定係媽咪俾嘅 comment 係大壓力啲咧？ 我諗係花姐啦，係因為我媽咪俾 comment， 但係佢都係一個好。我覺得我媽咪係一個好似訓導主任咁樣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好嚴肅咁樣俾 comment 嘅，咁但花姐就唔係訓導主任嚟嘅，即係佢係一個。佢系 校长添啊！成 为一个好有脾气嘅校长啦，都唔系校长嚟嘅，即系佢直接一嘢就发落呢度啦。咁所以花姐嗰种正面嘅冲击喺当刻个 instant reaction 系一定会俾到我哇！点算咧？即系会令我窒机嘅。但我妈咪每次俾 comment， 我都系令我思考一下，深究一下发生咩事， 即系大家可以好冷静，好似好理性咁样去分析翻件事嘅， 系啦，绝对。 咁同屋企人去讲自己工作嘅时候，会唔会都即系俾多少信心嘅？即系虽然妈咪可能有一啲嘅 comment 啊，咁就即系妈咪你信我啦，即系我点样去准备一啲工作啊，出歌系点啊，即系俾啲信心佢啲说话上面。 其实最大嘅信心或者最直接嘅信心咧，就唔系用说话嘅，就系近排我就。俾多咗家用因为呢一个系一个最直接同屋企人讲话我照顾到自己，我仲照顾到大家，照顾到屋企人，咁等佢觉得好安心。因为其实呢样嘢都系我一开始我 quit 咗大学之后去教跳舞，其中一个我同屋企人嘅一个争执原因嚟嘅，就系、是、因为我头半年我支撑唔到自己生计，咁所以我头半年教跳舞出嚟做嘢嘅时候，我系俾唔到家用完全。咁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妈咪同爹哋都系因为其中一位呢个原因，觉得我连唔好话照顾屋企人啦，连自己都照顾唔到自己，所以佢哋好担心，担心到好嬲嬲地，完全唔同我讲嘢嘛。咁所以我觉得，既然如果而家我相对起可能出道嘅时候比较相对地有能力啲啦，咁我就直接就用呢、這、一个。方法咯，咁你话如果说话上究竟点样俾信心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唔需要俾信心佢哋嘅，因为佢哋两个其实即系我爹哋妈咪系一个好，大家系咪叫 mon 铺啊？系 mon 铺 mon 得好实嘅，系即系就算我妈咪系一个好理性啊，或者睇落好似唔系话太 care 嘅人啦，但系其实佢同我爹哋都系会入晒所有嘅。fans 群組follow 曬我所有嘅 fans 嘅 page 啊，咁即係佢要 make sure 佢每一次都係第一時間佢就睇到、，even 所有 interview 或者電台訪問啊，佢哋都係好快聽完，佢哋有時會忍唔住咧，即係譬如我媽咪會忍唔住一聽完就會即刻 message 我，同我講佢覺得點，咁我爹哋又會即刻 message 我，同我講話我啱啱聽咗啦，即係我爹哋唔會俾意見嘅，純粹係我聽咗啦仔咁樣，咁所以佢哋本身自己自發性嘅行動已經。 有信心的啦，即系系啦。如果我即系真系做到成绩的话，他哋一定会快过我自己知 道。但有冇记得一个转捩点、就是？就系即系当初由可能爹哋妈咪会担心阿仔搞唔搞掂个生计噶，去到慢慢见到有成绩啦，有冇一个转捩点系你自己都感受到爹哋妈咪对你嗰一份信任开始出咗嚟？ 有嘅，如果第一个真係第一个转捩点啦，咁就应该係我教跳舞之后半年后，我第一次我人工过到10,000元。 嗯， 咁跟住我记得我嗰阵时我做咗两样嘢嘅。第一样嘢我就係俾返教啦， 係 其实三样嘢俾返教啦，跟住我就请咗屋企人食咗餐饭嘅。咁、第三样嘢就係我买一份礼物俾自己啦。咁呢个就係一个奢侈嘅行为啦。咁但係我请屋企人食嗰餐饭呢，其实我觉得係一个真係一个转捩点嚟嘅、即係令到佢哋觉得啊，一嚟可以 show 到俾佢睇啊，我好似有一份人工可以去 show 到俾大家睇，我照顾到自己咯。二嚟就好似一个冰释前嫌，或者好似打破呢半年大家沉默嘅相处嘅感觉， 系咪、有松一口气嘅感觉啊？即系可以，即系我自己嘅事业可以开始自己照顾到自己之外，啊，爹哋妈咪都可以开始放心。等其实嗰个放心就系佢放心我嘅工作，我就可以继续做我中意嘅嘢。 系 系啊，绝对系。同埋因为我其实我由细到大，我同屋企人嘅 bonding 都我自己觉得都好强，咁、所以其实我系好唔习惯，短就算唔好话长时间，短时间之内，我都好唔习惯会同屋企人突然间好似好疏远啊，又或者唔讲嘢，咁所以其实头嗰半年唔讲嘢系令到我自己好唔舒服，同埋我都系不断谂紧啊点算好，点算好，咁所以嗰餐饭之后嘅转变，变翻我哋平时普通相处好正常咧，系令我觉得。啊！終於我哋變翻以前個關係咁和諧啦，咁、 但我覺得 Anson Low 好勁啊，因為頭先佢講到即係啱啱嗰個轉捩點就係佢人工過到10,000啦，咁佢係做咗好多事情，佢係可以用10,000元分配咗做，可能俾家用啦、請食飯啦，又買到禮物俾， 咪用曬份量咯。 但其實 Anson Low 本身係咪都係一個比較節儉啲嘅人嚟嘅咧？ 其實唔係嘅，係今年啊，今年2021年咧係一個自己應該是人生最節儉的一年嚟嘅，即係如果有出嚟做嘢開始計啊，咁我都買嘢都幾唔都幾 爽手嘅， 係爽手，都唔好睇價錢嘅。好似我出到頭年幾啦，我買飾物啊，同買衫褲鞋襪嘅。用的錢都挺多，即係而家諗翻就覺得啊，唔應該咁樣喎。咁、所以其實我在2021年，我臨拍大叔丁我之前咧，突然間我就叮一聲就唔得，即係要再努力啲儲下錢，唔好買咁多身外物啦。咁 係忍得到手嘅， 忍到啊，其實係一個習慣嚟嘅啫。係即係總之你忍兩三次，咁第四五次你就會啊，其實之前嗰件 item 都冇買啦，咁所以點解呢件先嚟買咧？我而家就不斷有呢個聲音同自己咁樣講。 咁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有一種即係阿媽嘅擔心，就阿媽覺得你凍啦，即係屋企人對小朋友嘅擔心係 anytime 都有噶嘛。咁以前嘅嗰個啱啱叫做喺經濟上面 OK 咗，會唔會其實而家佢哋有新嘅擔心，即係見到你嘅工作？歌啊劇啊諸如此類 keep 住都有，又有另外一啲嘅嘢， 絕對會啊！尤其是今年啊，2021年係一年，我屋企人問到我最多話，其實你會唔會諗住轉第二行啊？唔好再做呢一行咁樣嘅一年嚟嘅。尤其是我媽咪咯，媽咪都問過兩三次嘅，因為今年我自己覺得係我俾自己壓力都幾大嘅。咁、可能因為就係冇時間投啦，即係我好多時劇接演唱會再接。电影咁样先算啦，咁就中间冇时间俾自己去 fully prepare 去 for 嗰个工作啦，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就会好惊，即系我个惊就系好惊自己能力上做唔到嗰个工作嘅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好惊，咁可能我妈咪都系一个好了解我嘅人啦，咁所以我翻到屋企通常我同佢倾话，我好惊，好惊，倾得多咗佢就会自然。覺得啊，近排我個仔好似每次同我傾偈都係傾啲佢好擔心、好擔憂嘅嘢，咁所以佢都會話：，啊，其實做藝人呢一行會唔會太大壓力啊？你會唔會試下做翻一個佢 so call 個啊正常啲嘅職業，你會開心啲啊？做人咁樣。 嗯，但係你有冇話當時嗰個反應係即係點樣去答媽咪噶？ 我個答案就係、是、其實做邊行都有壓力㗎啦。係 啊， 所以又唔可以因為太大壓力就想轉行嘅。咁我都有問自己啊，如果大壓力想轉行，咁究竟我夠唔夠中意而家自己做緊嘅嘢咧？咁我都係問自己啊，究竟我而家做緊嘅嘢，我享唔享受佢帶俾我嘅快樂咧？咁 我每一次問，其實我自己最後咩答案都係享受嘅。咁所以享受帶嚟嘅。唔係話後果嘅嗰、那個 結果 啦，係啦，我覺得代價啦，就係你要承受壓力咯。咁我覺得我 so far 而家我覺得值得嘅。 係咁啱啱你話即係都揾到喺工作上面嘅開心或者成就感啦。如果喺唔同嘅作品音樂嘅作品啦，或者電視嘅作品啦，或者甚至乎其他嘅嘢，每樣嘢當中會唔會俾到你開心嘅位置都唔一樣啊？ 是超级不一样的，即是譬如音乐上，如果音乐上的开心是一种由零去到一百那个完成度的开心，即是我可以望住每一首歌由当你收 demo 啦，之后由冇声变有声，即是我觉得每次我录一首新歌我都是一个好像望住自己的BB 出世的感觉，因为所有东西都要由自己一手一脚做起，甚至其实很多时候连和音都要自己唱埋，即是很多或者可能同作词人或者作曲人你有很多东西要调整，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都可以 involve 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感觉就好像这个 BB 是你一手打造出来的，所以那个成功感就是好像整件事你有份去做的那个成功感。那你为那个做戏的成功感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成功感，是一个好对我来讲 so far 仲是一个好有好奇心好新鲜的感觉，这个成功感。因为譬如我拍过男排女将啦，同埋大叔的爱啦，剧集 wise 的话，这两次经验都是比我觉得原来我是可以有机会去活出第二个人的人生，即是用他的价值观去看这个世界，而这个感觉是很奇妙的。即譬如即好当即很浅层很肤浅的讲，就是其实我都没想过原来 Lisa 可以做到一个地产经纪，我都没想过自己可以倒转回个时光去做一个中学生，即是都没想过。所以这个可以做到第二个人这个感觉是很新鲜的，都很有成功感的。 有没有发现这种刚才讲可以演绎到第二个人的人生那种经验，我放在自己音乐作品上，哪怕是唱的时候的演绎啦，或者在 MV 上面的拍摄啦，原来都有帮助的去到现在。 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其实就唔系好感觉到嘅，其实我都系监制 Edward 同我讲翻嘅，即系佢都因为我其实男排女将里面我有六个插曲啦，神队友啦，咁大叔丁我咁啱又录咗片尾曲啦，不可以教主啦，咁佢就上次同我录音嘅时候，佢就同我讲翻话录神队友同录不可爱教主系一个好唔同嘅一个感觉，你录得，同埋觉得你好似拍完大叔丁我之后，你嘅感情演绎好似多咗少少喎，咁样咁佢同我讲完之后，我再听翻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分别，好似定系就自己谂多咗。 监制咁样讲嘅， 系啦，你咁讲我就信啦。系有帮助嘅，其实好多时以前我出道一开始嘅时候，花姐都同我讲话你阿 Lulu 唱歌真系好冇感情，你都系咁样一只只字，即系每一只字咁样读晒出嚟，掟晒出嚟就算咁样。佢都同我讲，系咪因为你做戏屎，所以你就唱歌咁冇感情？ 真好直接。 系啦，咁所以咁我嗰下又觉得咁我又真系唔识做戏，我又更加未做过戏添，所以系咪真系因为咁样咧？咁样咁而家。开始做戏的机会多了，我现在又开始录下一只跳唱歌，现在录音的过程我就发觉比起以前好像真的有点分别。 随时各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起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 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我，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一日似震动过。未了解不适合，想出即关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 听过有 Anson Lolo 汉庭加埋 Eden 吕卓安嘅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同 Anson Lolo 教主佢倾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成立48年嘅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解散，教协向全体会员发信表示，理事会寻晚一致通过解散教协，并立即启动相关程序，将按会章同法例处理，目标系有序合理做好解散工作，包括尽快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做好200名职员嘅遣散安排。並即時停止處理新入會同續會申請，以及停止就公共事務作評論同參與。至於權益同投訴部將不接受新個案或查詢，並會盡快完成現有個案。教協會長馮偉華在記者會表示，近幾年社會、經濟以及政治都產生巨大變化，近期更感受巨大壓力。理事會盡努力希望尋求可行方案，延續教協，但仍然看不到前景，近幾日決定解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5項措施支持體育發展，包括加快興建體育學院新設施大樓，以2024年完工為目標。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表示，當局提出措施推動體育運動專業化和產業化，全方位支援培訓精英運動員發展，鼓勵具潛質年輕人投身全職運動員行列，對此感到欣慰和鼓舞。林達輝又感謝當局協助體院加快興建新設施大樓，期望在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下，精英體育運動發展可以再創高峰。在北京，外交部說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覆交涉，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中國政府堅決反對，決定召回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外交部發言人批評立陶宛的做法公然違背兩國建交公報精神，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正告立陶宛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亦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发言人同时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期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嘅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过咗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车少啦，近住九龙塘会嗰段慢车，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电话机楼，而九龙入口呢一边咧，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残奥运动员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程紧贴赛事。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 Anson Lau 卢汉廷啦，咁啱啱都轻轻有讲过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不可爱教主》嘅，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各自估啊，即系呢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啊，会唔会有啲嘢咁样发生过咁样，然后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OK， 系啦， 我估先， 好啊好啊， 系啦，咁啊因为今次《不可爱教主》，我谂好多嘅乐迷都会知道噶啦，就系阿教主佢去录呢首作品嘅时候，我谂个心理同个生理上都系一个比较大压力嘅一个时期啊。咁但系又正正去录呢首作品，我觉得其实呢一种嘅状态咧，都会对呢一种攰系对录呢首歌有少帮助，因为呢首《不可爱教主》虽然大家会觉得啊听落去好甜好 sweet， 但系其实喺歌词当中都会透露到有少少攰嘅一种感觉嘅，咁所以反而呢一种你心理同生理上嘅攰喺录呢首歌嘅时候系能够帮你好快地进入到嗰个歌曲嘅状态，我就咁样估啦。 系我估嘅咧就系因为我记得上次同你做角落生物嘅时候咧、你都有讲过话一啲 fans 都同你讲啊，好想听 Anson Lau 唱慢歌，咁跟住你记住咗，就喺嗰只歌就将呢一份嘅礼物送俾大家啦。咁今次咧，我想估就系应该有即系 fans 一路听你嘅作品嘅时候唔够学。我觉得啊， Angelo 可唔可以有啲 sweet 少少嘅歌啊？即上次嗰啲惨啲噶嘛，即慢歌嚟讲，我都想听你唱啲 sweet 啲嘅嘢咁样。咁、所以咁啱今次亦都可能系即系剧集嘅嗰个剧情嘅帮助之下，就觉得咦咁不如就呢一只我哋做一只 sweet 少少嘅歌，咁啊亦都可以叫做满足一下，同埋派啲福利俾一啲乐迷，系啦，就可以等佢哋都听到呢一面嘅 Angelo 呢一种嘅作品啦，咁样系啦。咁今日你逐样揭晓啦。 OK， 其实系两样都啱晒嘅。 好嘅。多谢你啊！你真系好啊， 系真系啱晒嘅。我回答第一样嘅揭晓先啦。 系好， 系因为生理同心理上嘅一个疲累，好帮到首歌。其实我觉得系 agree 嘅，因为嗰阵时可能工作上真系好忙啦，搭住咗演唱会排练啦，同埋搭住咗电影嘅预备啦。咁所以嗰排系真系好唔够瞓啦。咁所以令到。好大壓力，再加上個聲帶又唔舒服啦，咁所以，但係呢一個狀態其實就係好啱不可嘅教主嗰種唔開心嘅，因為佢就係講述一個人佢掛住你心愛嘅人，但係你明知你得唔到佢，個人佢掛住你心愛嘅人，但係你明知你得唔到佢，但係都仲選擇去陪伴住佢。呢一個愛人嘅方法其實係好攰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一種好冇希望，但係你都願意繼續咯。咁所以我諗我當時嘅狀態咁。咁攰，但系都仲要繼續，係完全 100% match 嘅，咁所以係正確嘅呢個。 同埋可以代入翻阿木嗰個角色啊嘛，因為日頭又要翻工，跟住翻到去又要對住阿田嗰陣， 又要執嘢啊， 又要煮飯俾佢食啊， 但又要明知佢未必係中意自己，但係仲要做咁多嘢，係啱嘅，所以 係。 咁第二個揭曉啦，係其實真係絕對正確，因為其實由出道到而家咧 ，fans 都好。好期待我唱慢歌同埋 sweet 嘅歌啦，咁但系我譬如出道一开始，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我未 qualify 去唱慢歌，因为慢歌所需要嘅唱歌嘅 technique 会，如果你好唔足够嘅时候，会更加暴露嘅。有好多前辈都咁提我啦，咁所以我都觉得一开始我都觉得啊，我未 ready 去出啦咁样咯。咁出完《角落生物》之后，大家就即系 fans 都好 support 啦，即系话啊好听啊，你出多啲咁样咯。咁今次真係有機會出咧，其實我都同阿 Edward 佢講啦，我話啊，如果出嘅話，我好想出一隻係好簡單嘅 melody， 同埋歌詞上係會簡單到可以 ，let's say 有 show 有演唱會嘅時候，我遞支咪出去，大家會跟到點唱，即係咁今次係。都好完美地好 fit in 到我嘅畫面嘅，即係我帶出去，大家就 Oh now I'm missing you， 係啦，即係係我完全我想要嘅嘢啦。 因為啱你都有講，希望今次嗰隻歌係一種即簡單嘅旋律，好舒服啦。咁佢當初聽呢一個 demo 嘅時候，因為呢個曲今次就阿 Kim 啦，同埋 Y 少啦，咁我睇翻阿 Key 自己有讲，就系佢都好多谢你拣咗佢呢个 demo， 同埋呢个系佢处男作嚟噶嘛。 系啊， 咁你仲记唔记得当时听可能文文 demo 当中呢一只歌，即系 click中到你嘅嗰个位系咩咧？记唔记得？ 其实我听呢一首歌嘅前奏咧，我记得我嗰阵时我系同紧花，我同喺花泽嘅车嘅， 系 咁我哋系去紧拍《大叔的爱》嘅剧组咁样嘅车程途中啦，咁我哋就听啦，一听到呢首歌。我都未听佢唱第一粒字咁样，我已经话系呢只啦，因为佢呢个前奏系我一听我就觉得系第一个画面就系落紧雨啦，第二个画面就系一个人坐喺窗边好孤独地想念嘅一个人嘅感觉，咁所以我嗰阵就话啊系呢只噶，咁花姐仲好快咁讲，你副歌都未听完，你就同我讲系呢只，你冇嘢咁样，系即系咁，但系我觉得好一首重嘅歌就系、是。你聽到 intro， 你好有 feel， 你 click 到嗰下，其實就係佢啦咁樣咯。咁所以我都好想多謝佢，即係寫咗一首我自己覺得係 100% 好 match 阿木嘅旋律出嚟啦，真係。 咁嗰陣時嗰一個嘅 demo 嘅時候，係咪即係你一聽就中意咗啦？咁跟住再聽落去嘅時候，嗰首歌嗰、那個係咪都有啲 demo 詞？嗰陣時裏面嘅內容大概同而家係咪都嗰、那個 topic 或者主題好唔同？定或只係哼一啲音先㗎嗰陣時？ 佢係作埋啲詞喺裏面嘅，係一首好完整嘅 demo 嚟嘅，咁但系虽然而家嘅词系完全唔同啦，咁但系个成个主题系一样的，系可能因为Edward 都有同可能各大嘅作曲人即系都有讲话啊，究竟呢只歌想要啲咩咁样，咁所以佢都好 fit in 到阿木个角色咯。我记得嗰首歌本身嗰时我收完呢个 demo 翻嚟，我已经好中意啦，咁所以我呢首歌系我其中。 一首我攞嚟入戏嘅一首歌嚟，即系除咗我自己有自己一个 playlist for 入戏咧，其实呢一首歌都系好帮到我，即系入暗幕呢个角色嘅时候，我做功课啊，或者我准备去拍嘅时候，我都会听。 哦 ，OK， 咁今次合作嘅填词人啦，都系林允宁啦，之前都合作即系《角落新闻》都系佢啦。 系， 咁我记得你都有讲过，就系我同填词人嘅合作嘅时候，有阵时都会将你自己一啲嘅谂法，或者你有一啲嘅画面等等，即系俾对方咁啊。咁今次呢一首歌有冇都有时间可以做到呢样嘢，同 Rani 讲？哦，我呢一隻我有啲咩畫面啊？咁樣 有啊，有。其實我每一次我都一定會做呢樣嘢，但係我自己係嫌自己有啲好沉氣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好中意打字打好大段同好 detail 嘅，咁所以今次我都係打咗一段字俾 Riley 嘅，咁但係我就係分析啊，我想要呢隻歌係一個咩基本嘅格調先啦，咁跟住我就再講話其實呢首歌係從阿木嘅角度出發嘅，咁所以其實我好大篇幅我都係寫究竟阿木對阿田係一個咩感覺咧，因為我覺得愛一個人係有好多唔同嘅情緒，你唔係就咁話我愛佢就可以表達曬所有嘢，因為阿木對阿田嘅愛係都幾特別嘅，我覺得，即係你明明好嫌棄佢，但係你又覺得好佢好可愛喎，你明明知道佢唔中意你，但係你又好肯陪伴佢做佢一個 let's say best friend， 你都唔介意，即係呢一種都幾大嘅所謂犧牲嘅一個好孤獨嘅情緒，其實我自己覺得好特別嘅，咁所以我都花咗好大篇幅就係講阿木喺套劇有咩咁特別咯，咁樣係啊。 現實之中嘅你有冇都出現過呢種啱啱講嘅孤獨啦，亦都有嗰種犧牲同埋去付出嘅，即係對另一半嘅時候，現實中有冇試過呢種狀態？ 我自己。听即系或者我而家自己就算听翻呢个 final version， 其实我反而我谂到嘅唔系自己嘅爱情故事，其实我系谂起我上一只过咗身嘅狗仔，即系嗰种，因为其实呢一首歌我录紧音嘅时候，我都谂起佢，因为其实狗仔系一样好单纯、好简单嘅爱嚟嘅，即系佢每一日。佢都會，如果屋企冇人，你個主人唔喺屋企，咁佢係好單純地啊，佢知道佢唔喺屋企，但係我選擇等佢啦。啊，我翻到屋啊，我翻屋企入門口嗰刻，佢就會哇好興奮地衝過嚟啊！你翻嚟啦，翻嚟啦！即係嗰種好單純啊！你唔知佢幾，你唔知主人幾時翻嚟，但係你都好願意去守候住道門去等佢。即係呢一種都係好無私嘅愛，其實我係。好覺得好 fit in 我上一隻狗仔咯 ，Rossi 咁、所以呢隻歌都係其中一個對象係送俾佢咯。 係，即係因為可能對於寵物嚟講，主人就係佢成個世界，係 啊，所有 每日就喺屋企就等待你。咁翻到嚟可能有時太忙，未必得閒理佢，就有嗰種好似隻歌即係情侶之間或者嗰種單戀嘅關 係。係啊，即係我會諗翻啊，可能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可能佢撲落嚟嗰下，我會摸一摸佢嘅頭，但係跟住我就會去做翻自己嘢啊，或者去沖涼啊。咁其實佢都係會啊。咦，你又走開咗啦？咁我又企喺度等下你啦，咁即係嗰種好多時，大部分都係好單方面對主人嘅愛、其實我覺得都係幫我去教主嘅一個精神，係咁樣。 咁今次合作嘅監製都係一路自己 solo 嘅作品嘅 Every Chan 啦。咁頭先都輕輕講咗話佢又話啊，今次嘅狀態去唱嘅時候投入程度同上次神隊又不一樣啦。咁其實去到頭先講聽咗 demo 之後，去到今日亦都係阿 Key 同埋 Y 少去編曲啊，阿 Riley 填曬詞之後，咁去到錄音啊，去準備啊嗰陣時，有冇得都即係個過程有冇啲咩得意嘅發生過嗰陣時？ 其實嗰個過程咧就。我覺得一啲都唔得意嘅，因為係一種好痛苦嘅過程。其實我未試過錄音咁痛苦嘅，因為嗰時我個聲帶真係好痛啊！因為嗰時我聲帶就係兩邊發炎，再加喺一個好 parallel 嘅狀態下生咗兩嚿枕撞埋一齊。咁所以其實我嗰時係直情講一兩句嘢，我就可以半日要唔講嘢噶啦。係即係嗰種狀態好嚴重。咁但係我仲要錄音喎，錄音係要用好大力，係比講嘢大力好多啦。咁所以。我係好絕望嘅，即係我記得嗰次我錄咗幾個 session， 我每個 session 我個樣係，即係我而家諗翻個回憶係我冇笑過嘅，即係我全程都係一種我放 break 都係啊 ，OK 好，我而家 take a break 先咁啊，即係一種好灰嘅狀態咧。咁所以其實講我都要講真，真係要好多謝 Eric， 因為 Eric 喺嗰幾個 session 係做咗一個。比以往更加大嘅爸爸嘅 figure 啦，即系佢系我而家谂翻就系佢全程系就系氹住，即系唔紧要，我哋再试系啦，啊，我哋试下一个放轻啲，即系佢不停去揾一个唔同嘅 approach 俾我去试，究竟揾一把啊，你而家现有嘅声音，我用一把咩声去 guide 我咯，去揾一把 啱用嘅聲，由我用到嘅聲去唱呢首歌咯。 但系錄音嗰陣時候有冇話，因為嗰個聲帶嘅狀況需要去打開聲針啊嗰啲，先可以去進行到錄音嘅過程咁？ 嗰陣時錄音咧，我就未去睇醫生嘅、嗯，我淨係知道自己把聲已經唔掂啦咁樣。咁我真係。睇醫生嗰下咧，就已經係錄完嘅。 哦， 係咁，所以我有時候而家花姐有時無聊，佢都會突然間問下啊，如果而家你先嚟錄，會唔會好聽啲咧？因為佢而家都好好，即係每次可能唔知邊個地方會播到我首歌嘅時候，佢都話：哇，點解會播呢首歌啊？即係佢都會覺得都唔好聽，即係佢都會咁，因為佢覺得我唱得唔係最好嘅狀態。咁但係係啦，就係、是、咁樣。咁嗰一排就冇做任何即係。醫療上嘅嘢咯，咁但係嗰陣時工作人員好好嘅，即係每次我錄音，大家都一定會煲曬有蜜糖啊，有鹹竹風啊，即係坊間所有嘅對聲、嗯、對聲線有好處嘅嘢啦，全部大家都準備俾我嘅， 海底椰啊、鱷魚肉啊，跟住全部齊曬啊嘛， 即係所有嘢，所有唔同牌子嘅蜜糖啊、嗯，總之聽過嘅嘢，大家都想俾我試咯。咁、嗯、就算可能唔係話真係好 work 啦，咁但係呢個舉動係即係好有愛嘅，即係。就 feel 到啊，身边嘅团队真系好照顾得好。好有愛啦，真係。 但係相比起即係因為 Anson Low 都入行三年，今次呢一個錄音嘅過程，算唔算係三年以嚟對你嚟講係一個最大嘅挑戰呢？ 絕對係咯、嗯，有好多呢個挑戰，仲要係可能比起以前聲帶冇事嘅時候咧，可能有啲音，我覺得係純粹我自己中音嚟嘅啫。咁、嗯、但係喺嗰個錄。不可以教主嘅期間咧，嗰啲音係變咗係我高音度，我根本覺得自己 reach 唔到，我根本就算開曬聲嘅狀態，我都做唔到咁樣。咁、嗯、所以有好多 take 都係啊，最後尾個 session 先真係啊夾硬做到少少咁樣嘅感覺咯。係啊，所以個失敗感幾強嘅呢一首歌都 係咯。咁所以即係 Edward 嘅即係幫忙係好緊要，因為自己即係唔好話其他人出聲先，自己都知道自己狀態，同埋自己已經有一個打擊感就，哎呀，點解而家錄歌先至嚟咁咧？ 係啊，同埋仲要自己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啦，無論 melody wise 定係佢歌詞 wise 我都好中意啦。咁同埋因為我知道呢首歌係大叔的愛嘅片尾曲啦，咁所以我本身我又好重視大叔的愛呢套劇啦，我都唔想突然間關於大叔的愛其中一個。生出嚟嘅嘢係唔好啊！即係我唔想呢套劇有任何關呢套劇嘅事有唔好嘅嘢發生，咁所以嗰陣時就係不停，其實係有一種好似怪責緊自己咁，即係唉，點解呢個時候先嚟衰喺把聲度㗎咁樣？咁仲要我嗰陣時又覺得，明明平時可能自己狀態就算 100% 嘅時候，你都未必話會唱得好好聽，其實咁你仲要而家聲帶差到咁，咁你仲點樣發揮咧？咁樣咯，係。 但係經歷過今次，即係因為知道。教主的工作仍然都是应该没得停的了，会不会说即反而有这个经历之后告诉大家即自己听了以后去工作的同时要怎样去保养住自己的声音，不要让自己太过粗鲁、啊 想听我真实的答案？ 好啊好啊、 是没有的我没有这个 solution， 因为其实我演唱即是声带有事之前的工作档期其实跟现在没什么大分别的、嗯、都是这样都是做事咯。其实我没有说特别啊有些什么 job 是我把声突然用得很大呢这样大嗌很久，其实没有，所以我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是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突然突发性的一个损伤来的，是 累积 慢慢积累，同埋佢话唔够瞓系一个好大嘅原因咁样。 咁啊，今次录音嘅过程当中，花姐有冇喺度睇？因为以往嘅作品佢都会喺度，亦都有一种压力嘅。 监住， 即系佢，即系当然有压力嘅，亦都系动力，因为佢真系会好直接话俾你听，即系佢点样睇噶嘛。今次呢一首歌，佢又有冇喺现场？ 佢都有出席嘅，但系唔系次次，因为其实同其他成员一样啦，即系佢每一首歌嘅录音一定会出席，但系只不过未必系每一个 session 都喺度咯。咁、但系每次录音嘅时候，就望出去玻璃嗰间房咧，见到花姐即系坐咗喺 Edward 后面咁啦，但系佢个牙即系佢条眉都系皱到好犀利嘅。咁但系其实我呢个我都见怪不怪嘅，因为每一只歌佢都系咁样嘅，即系 even 我录紧最后一个 session 嗰一日。即係 suppose 住係一個 session 應該係比較 理想少少嘅 tick 嚟噶啦。咁、但系佢调味都系走嘅。咁但系我觉得系，其实我系中意呢样嘢嘅，即系我系咪一种好似被虐狂嘅心态？我唔知 少少啦， 因为我系中意人哋好直接俾 comment 我，或者好直接同我讲好，即系我反而唔系好想话啊，哇好正啊，哇你录得好嗨，我好好咁样。即系如果既然已经系我工作身边嘅团队咧，原来如果大家都想件事好，就应该系要直接话俾我听，究竟好听定唔好听，系啦，即系听真话咁，你即系。好老土咁讲，但系真系进步真系快好多咁，咁。 但系会唔会有一刻喺录音嘅过程，因为即系经历紧咁大嘅压力嘅时候，都有一刻想同花姐讲，不如 你氹我一下啦。 唔系话可能你不如你今日唔使嚟啦，系啦。其实我搞得掂，我 take care 到自己噶啦。 冇啊，其实嗰排因为我嗰个大压力或者责怪自己嘅情绪系远远高过花姐个皱眉嘅情绪啦，又或者远高过我担心花姐皱眉嘅情绪。即系嗰刻我见到花姐皱眉，我都冇一种话诶佢皱眉，即系我冇，我而家系即系我都有少少感觉系你唔使皱眉，因为我都好想皱眉。其实系即系 自己都知个 系啊，咁所以我都冇下去理会究竟花姐觉得好唔好听咯。系 系，今次另一个挑战对于 Anson Lau 嚟讲，应该系咪 MV 上面嘅演绎？因为第一就是今次的 MV 就是真的演技和有劇情多一点。 是绝对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MV。因为其实我以往的 MV 都是跳唱为主，就算无论是 solo 定是团歌的 MV 都是。所以我是未试过做劇情 MV 的。而这件事是我不嬲一直很想试的东西。但是因为我是以跳唱快歌为主打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出慢歌的机会是相对少一点的。所以今次我知道我有机会唱这首歌，我即刻跟花姐讲话，好，我哋要稳定女主角啦。 今次嘅女主角系陈汉娜啦，咁佢都本身系一个好好嘅演员嚟嘅。你去高夫拍呢个 MV 嘅时候，佢有冇都有一啲方法好快令你可以进入到啊？我哋不如试下咁样做啦，咁样。 大家第一次见面就好尴尬啦，可能因为未见过，所以嗰种好似识新朋友， 系你好啊 ，open day 咁样， 系呢个感觉。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我记得第一次识即系见佢嘅时候，就系我哋排舞啦，咁就排 MV 里面嗰只舞，咁我哋就尴尴尬尬咁样，咁我贴个头埋去，我又唔敢贴太近咁样嗰啲，咁跟住。当我觉得啊呢、這个尴尬好似唔系咁啱嘅时候咧，咁花姐就话：，哎啱晒啦，呢、這个尴尬好好，因为你哋 MV 第一个 scene 系唔识嘅， 系第一次见 嘅，系啦，咁所以就 keep 住呢个尴尬啦，系啦，唔好太熟，唔好太 friend 啊，你两个都咁样，我就哦 OK， 咁就咁去啦，咁样。 咁嚟紧今年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歌都准备当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咧？ 绝对有啦！我而家最近呢一个礼拜就录紧我下一只嘅跳唱快歌啦。咁今次呢只歌咧就会同上一次嘅跳唱歌。Ego 咧會好唔同嘅，因為上一次 Ego 就係玩一啲比較黑暗風啲啦，可能個主題會比較強少少、強勢啲，同埋型格少少嘅。咁但係今次就唔同啦，總之 到時大家就可以知道啦， 拭目以待啊！ 係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再次多謝 Anson 可以休息飲下水，我哋同佢講咗好耐，養下把聲啊， 養聲養聲。 好、 okay, okay,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拜拜。 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情人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出了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望到，既近又远，越早。 再温馨过，全再关心过，谁又看结果？ Oh, now I miss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I miss you， 像隔着秒一次你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 听过有 Anson Low 嘅《不可爱教主》，听日见。